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叫做哪个时刻让你觉得谈恋爱好难？感觉任何时刻都是。 是是是，很多人应该还在单身吧，觉得说一直很难啊，要不然怎么还没脱单呢？ 你知道吗，我在路上认识好多朋友嘛，然后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他们都说啊，母胎18年单身，母胎20年单身，还有母胎快30年单身的。 母胎 solo，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自己一个人出道。 对对对， 演绎单身生涯， 好可怜。第一首歌来自许飞的《拥有你的日子》，多希望有拥有你的日子。 嗯，哪怕拥有一天一秒钟， 对， 可能也可以了，也足够了，是吗？ 对。 忍不住悲伤，想哭都要躲到无人的角落。你冷冷地对我说，他像天使般快乐，走进你生活，从此你别无选择。最后叫一声亲爱的，你是否有替我想过？习惯了失去自我，在拥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习惯了失去自我。 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。 嗯， 费文万他说呢，每次看到那些零下20-30度的黑夜，还要在寝室楼门口和对象拥吻的人，我都投以同情的目光，明明有温暖的寝室在眼前，却迟迟不能进去避风。 你就酸人家吧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 你给我的理由，虽然不过是为分手而寻找的借口， 嘉欣他说呢，明明自己连恋爱都没有谈过，却因为身边的感情经历太糟，自己开解朋友太心痛，而觉得恋爱再也不想谈。 啊，就看过太多悲欢离合，所以自己不想去碰触。 哎呀，我想劝一劝这个妹子啊，也可能是男生，我觉得你看到的爱情之所以是这样，是因为别人有问题才来找你的，那些爱情的甜蜜你可是真的没有体验到呢。 对呀，就是他们好的时候不会找你的。 对，好的时候都自己快活笑笑去了， 对， 谁还管你呀。 对我说，他像天使般快乐，走进你生活，从此你别无选择。最后叫一声亲爱的，你是否有替我想过？在拥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习惯。 还有个朋友他说呢，男朋友是条喜欢吃别人家骨头的狗，你说我能不难吗？这样的人你就赶紧甩了他得了。 嗯，这首歌是来自于郭旭的《不找了》。 嗯，不找了，一个人过也挺好，特别好听的一首歌。 很对，很贴切这句话，不找了。 嗯。 我坐在角落，看霓虹闪烁。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， 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，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。 魏晨的大橙子酸丢丢，他说呢，明明互相喜欢，但是呢却因为现实原因不能在一起，哭过笑过，我想说在他成为别人的爱人前抱抱他，互相约定了以后他有了女朋友我有男朋友都不可以在朋友圈秀恩爱，分组可见也行，只要不让对方看到，不然直接骂街。但是呢我还是好喜欢他呀，好想和他在一起，就像他说的，明知道结局却越陷越深。现实原因，我想知道什么现实原因啊？难道是有亲戚关系不能在一起，还是 比如说家里不同意啊，或者不是一个那个民族的呀，等等之类的。 哎，说到这个不是一个民族的啊，我想展开多说几句。 嗯， 我原来上大学的是中央民族大学嘛，我们这个学校民族真的是很多的，应该算全国的这个高校里面民族最多的学生的这个一所大学了。 对， 然后呢，有一天深夜啊，我就真的看见一对情侣在楼下就有在吵架吧，但并没有很激烈，只是两个人都在默默的很伤心的样子。然后后来我在那个学校论坛上有人看就知道说为什么的事儿啊，那个人就说了是两个人是因为民族不同，可能是不能习俗吧，可能是不能通婚啊或者怎么着。然后就可能说家长啊老家那边可能会有一些阻力。哎，我就忽然觉得原来谈恋爱这个阻碍还有这样的一种，就是民族不同。 嗯，对，因为你不是那样的，所以你很难想象。 所以这个世界上哈，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我们想不到的一些的事情在发生哈。 对，很无奈嘛，所以珍惜自己当下的幸福吧。其实现在就是最幸福的。 不找人找不到的，你还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。别找了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。 会飞的石小愣他说呢，大学那时候真的不懂得珍惜，心里没有觉得难不难的，反而觉得现在是最难的，因为现在终于明白该怎样去爱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了，也碰不到了。还记得刘若英的后来吗？初听不识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现在就是那个曲中人了。 嗯，特别有同感。 别找了找不到了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找了找不到了，他们在想些什么？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 下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《像风一样》，像风一样漂泊不定。 薄荷他说呢，还是异地恋吧，一个星期有收发手机，能联系的也就两三天的晚上，每一次不到三个小时，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。在一起四年多，异地两年多，见过七次，每次能见几个小时吧。对于一般恋爱来讲，我的恋爱真的好难，可是呢我相信爱情会先苦后甜。没错，我是军恋，跟军人谈恋爱呢。 在部队是要把手机收的是吧？不能随时联系外边。 哎，我一直都觉得这样的军恋真的很伟大，很值得我们去尊敬这样的一种就是他们这样的关系吧。因为一般人普通人真的很难做到的。 对，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，见不到真的很难过。 得是要多爱这个人，然后多能够坚持自己，才能够最终修得圆满呀。 你不就像风 一样，侵略时傻傻作响，再宣布恢复晴朗，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。 隔壁爱吃猫的鱼他说呢，异地恋军恋1307公里的距离，他家在浙江，我家在湖北，他在福州部队，父母反对，周围所有人都反对，有时候我连自己都会怀疑，但那又怎样呢？至少我现在是开心的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无所谓值不值得。如果99%我俩没有以后，但我愿意为那1%的可能去努力，我不想多年以后后悔。也送给上一个朋友吧，我觉得他的感情真的很坚定。 是 像风一样，你靠近云都下降，你卷起千层海浪，我躲也不躲往里闯，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。 撸 FY 他说呢，被女朋友按在地上打的时候算吗？ 我的野蛮女友、啊、 你这样就是秀优越了，秀恩爱了。我说我觉得这个瞬间应该是甜蜜的，对吧？ 对，就是打是亲骂是爱啊， 哪有说这么不堪呢。 嗯， 触摸是温柔流淌，席卷我所有抵抗，不急着要我投降，你不就像风一样掠夺是沙沙作响。 小李爱吃青菜他说呢，在事业高不成低不就的时候，喜欢事业有成的，懒得瞧比自己工作还不好的。反过来想呢，事业有成的未必看得上我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。真是个死循环。 没错，我觉得很欣慰的就是你其实自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了、 嗯、 是吧。 嗯， 我喜欢这种收场，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。 下一首是来自于凯瑟喵的《谎》。 看透了他眼中的隐藏，谁言语背后闪烁着谎，暗箭明枪，换谁走访，或许是不想听他说话。黑夜躲不下的迷惘彷徨，却因遇见你。 想吃鱼圆小丸子他说呢，篮球赛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帅气的小哥哥，人还有个从初一开始就交往的女朋友，长得好看的都有女朋友了，能不艰难吗？ 嗯，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悟到了这条真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那些好看的小哥哥啊、 嗯、 都是校园里的，然后一工作的话竞争会更激烈、 嗯、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找对象长好看一点的话，颜值要求比较高的话，那就从学校里开始下手吧。大学哈，我说的是大学、 嗯、而且是大一的。 上初中和高中咱们还是好好学习吧，上了大学咱们再想这个恋爱这件事儿。 莫小轩，他说呢，哎，这不我们俩的名人都在里面了吗？莫小轩他说呢，就是现在异地恋的时候，在一起第六年了，却因为大学不在一个城市而有矛盾摩擦，愿我们熬过异地，熬过这四年。大学毕业就结婚，真的理解了你别哭我抱不到你这句话了。 异地恋真的好艰难啊，越老越谈不了异地恋，越想要那种想见你就要见的那种感情。 所以莫大人一定要谈一场想见你就要见到你的感情是吗？异地恋可能接受不了了，现在年纪大了， 对，打个飞地也要去见你的那种。 相遇心脏能否和心慌就伤抱紧 大七的秋天，他说呢，他对我很好，可我就是对他没感觉，所以觉得爱情很难。 嗯，爱情中就是很经常有这样的嘛。我觉得一个遇到对的人不容易，更多的是遇到那个可能，比如说你爱他多一点，或者他爱你多一点，始终达不到平衡。 对对。 董一秀他说呢，就是当我看到这个问题，有无数的故事和话要说，却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长达五年的爱情，太多的时候觉得崩溃，却又不想让未来某一天自己后悔。能在一起都很不容易，再累也不要放弃啊。 嗯，对啊，再累也不要放弃。下一首歌来自王博文的《飘零》。 当时的我不曾像你说谎的样子。 接下来继续分享留言，这个朋友还叫做绿豆糕 ID， 他说呢，两个人处在磨合期的时候呢，各种小矛盾都会演变成大问题，相处很累，几次都想放弃，还好我们坚持下来了六年了。 嗯， 不想看穿自己，你的真心我的心，你的背影不想再见的风吹不醒，你的回忆，你的眼，你的笑容，只是梦境的颜色飘零。你的真心。 隔壁小怪他说呢，在北方寒风瑟瑟的冬天，还要从被窝爬起来洗漱化妆去约会的时候，觉得谈恋爱好难呀。 哎，我想说，现在北方已经够暖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每天晚上睡觉，我一定要伸条腿出来，才可以达到一种温度上的平衡。 太热是吧？ 对，捂着太难受了。我没有说这个说谎哈，真的是这样。 萱草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在赤裸裸的炫耀。我现在在南方的冬天里瑟瑟发抖。 那你还不赶紧回北京来？真的是，就是南方的冬天是那种啊、可能是有阴冷吧，然后就寒气从心底里生出来那种。 对对对。 但是北方的冬天真的是能够捂得你暴躁那种，就很燥。 对。我觉得特别是在东北的那种冬天，他们那个供暖特别暖，就是地板都是烫屁股的那种。 对，地暖，然后还有的自己家烧炕。 其实现在听节目的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就是那个莫大人和萱草，其实我们两个现在是远程在一起录节目， 他在北方，我在南方， 异地录音是吗？ 对对，就真的很神奇，很有意思。 我在北方这个屋里穿着吊带吃的雪糕，然后莫大人在那边裹着被子冻成狗。 突然想起南山南那首歌了，好想唱出来。 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真的很大呀。 嗯，对。 剩下的回忆来不及追忆，如何想起，如何把你忘记。 继续看留言了，这个朋友叫做离殇别情，他说呢，作为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男生，觉得谈恋爱好难。 嗯，这个工科男生嘛。 我觉得呀，我觉得这句话可以说成，作为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女生，觉得谈恋爱更难。 我认识好多土木工程的女生啊，她们都不会在自己的这个专业或者系里、学院里找男朋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 不想把你忘记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杨丞琳的《我们都傻》。 原来你是狒狒啊，他说呢，我是女孩啊，我忍不住说脏话爆粗口的时候，男朋友说我应该温柔一点，淑女一点，不要总是骂人，这样很不好。于是呢，我乖乖地说了句大坏蛋，小拳拳捶你胸口哟。他又说我恶心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恋爱真是够难的，还是单身好一点。 不是这个妹子呀，我说的，我觉得你是找错人了。我觉得，嗯，爱你的人的话，你说什么他都会觉得好棒呀，好好好漂亮，对吧？ 对，到底要怎样才行，你才会喜欢？ 一定会很包容你的，如果爱你的人的话。 爱我的，倔强的以为我真的能改变你，看你装无辜的眼神，我很窒息。难道你没有看见，看见我对你的好，还是你忘了那些数不清的爱情轨迹？你说我傻。 莱蒙他说呢，就像现在在一起十年了，他告诉我他喜欢别人了，我们分开一段时间，然后他一定会找我的。好难啊，好累啊。 我们都傻，傻在为一段没有未来的爱情付出，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。你说我傻，傻在爱上没有感情的分身。 接骨木花爱独角兽他说呢，找一个永远不会放弃我的人好难。 慢慢找，一定会等到那个人的，只是现在你还没有遇到。 嗯。 花梨清酒他说，心里住着一个人，忘不掉也得不到，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有对象呢，有时候呢想想也蛮心酸的。我羡慕他们，因为我也是女生啊，就算再要强，一个人久了也渴望有一个温暖的怀抱，开心的时候陪我笑，疯狂的时候陪我闹，难过的时候累了我都可以任性的跟他说一句老子要抱抱。可是呢，心里的那个人出不来，又怎么能容得下另一个人呢？ 对啊，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心里住着一个人就很难再去接受其他人的爱，所以这就是个死循环。 嗯， 早点放弃那个不可能的人吧。 去拥抱自己的爱情，不然青春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会后悔的，自己的光阴都虚度了，都留给心里那个不可能的人了。 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，你说我傻傻在爱上没有感情的分身，我说你傻傻在爱他就不值得奋不顾身，我们都傻。 再说今天的最后一个留言吧，爱阿狸的小七七，他说呢，谈恋爱有简单的吗？想知道对象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吗？24岁的单身狗，求国家快点分配了，拜托。 国家分配哈、啊，我觉得这位朋友的心愿就像希望世界和平一样，伟大而梦幻。 太难了。 嗯， 好了，说到这儿呢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我们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，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并关注我们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 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